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大将军抽丝剥茧，形形色色各路人等，众生沉沦。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茄篮秘录》，作者张云，演播艾宝良。 对多罗大师方才的话，杨玄之并不十分满意，但见多罗大师如此，也不敢打扰。他说：“啊，大师啊。”诵经持续了一炷香的时间，多罗大师的声音戛然而止，然后他缓缓地抬起手，众人齐齐地看向刘芝的脖颈，不由得目瞪口呆。刘芝脖子上原本那道巨大的伤口此时竟然完全愈合了，而且连伤疤都没有留下。此时的刘芝面色祥和，仿佛陷入了沉睡之中，甚至嘴角还有一丝微笑。啊，这怎么可能啊？这怎么回事啊？旁边的人都惊呆了。杨玄之和孤独信却丝毫不觉得意外。之前在鼓楼之上，他们可是亲眼见到一只撞死的乌鸦在多罗大师的手中重新飞上了天幕的。多罗大师微微一笑，不过是些障眼法般的把戏而已。他大手一扬，一点蓝绿色的光亮芝麻大一点儿，从他的指尖内飞出，迎风而长，犹如一只蝴蝶般落入了刘芝的尸体上。轰！一声闷响，刹那之间，刘芝的尸体被烈火吞没了，那火焰足有一丈多高，熊熊燃烧，光焰四射。刘芝，你贫僧师徒一场，贫僧都不怪你，你且息去，贫僧日后便去找你，这尘缘该了了。说完对着那火中的尸体，多罗大师双手合十，长眉飘飘，神态肃穆如佛。大师，大师！杨玄之上前一步，被多罗大师阻止了。他看了看立在旁边的孙岩，说：“贫僧累了，送贫僧回去吧。”是。孙岩点着头，躬身背起了多罗大师，出了殿门，很快消失在大雪之中。一屋人呆呆地看着多罗远去，回过神来的时候，殿中那火已然熄灭了，而刘芝的尸体荡然无存，连灰烬都没有留下，地面空空荡荡，仿佛什么都没有存在过，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杨玄之说：“看来刘芝昨天晚上定然是做了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是，可惜多罗大师不愿意说。”杨玄之背着双手，不过他不说也没有关系， 现在事情基本明了，只要抓住道红，定然会水落石出的。独孤信说，可是他人影全无，如何抓得住呢？杨炫之眯起了眼睛，微微地笑了笑，大将军，我向来是光明正大呀，从不使那些肮脏的手段，但是今天也不得不做一回小人了。什么意思？杨炫之转过了身，面对着军士沉声说，且去将盗品提出，押至前殿广场之上，把去僧袍刀斧手伺候，待我换上官袍，开刀问斩。 是，遵命。 一帮军士转身而出。独孤信闻之大惊，杨大人，这可使不得，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盗品是凶手，而且他如今明显的被排除在凶手之外，怎可乱杀呢？大人，你忘记了，他有可能是……独孤信转脸看了看四周，然后低声说，有可能是太子殿下呀。杨炫之凑过来低声说，我当然知道，不过若不如此，怎能逼那道红现身呢？ 你这是…… 道红根本不可能会舍弃道品的，他昨晚离开寺院，明明可以远走高飞，却还要返回来杀了刘芝，所以说明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道品。所以当道品的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你说他该怎么办呢？实在是高明。哪有什么高明和卑鄙呀？独孤信苦笑着说，好，换衣服去吧，既然做戏就要做得真实。两个人离开了前殿，来到了官舍。杨炫之入了内堂，换了整整齐齐的一身官袍，满脸杀气，威严而出。天已浓黑，狂风四起，吹扬起漫天的风雪。前殿广场之上，军士们一个个身披盔甲，手持着火把，将周围照得如同白昼，刀枪林立，甲光闪闪。一根巨大的白色的招魂幡高高竖起，被大风吹得呼啦啦的响。招魂幡的下边，道嫔原本一身高贵的僧袍被扒去了，换上一身白色的囚衣，五花大绑，跪倒于雪地之中。杨炫之之前有令在先，此中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出现在刑场之上，果儿、法昭、孙岩、多罗、慧宁等人被挡在后寺。前殿的门口放上了桌椅，杨炫之端坐在台阶上面，脸色凝重而坚决。杨炫之看了看周围，偌大的一个寺院被风雪黑暗所埋没，寂静无声。你觉得道红真的会现身吗？杨玄之轻声说，是，大人，赌一把吧。等了一炷香的时间，依然不见人影。下面的军士不知道为什么拖延，纷纷看着杨玄之。杨玄之对独孤信眨了眨眼睛，站起了身。看来得是绝招了。杨炫之背着双手，缓缓地走到了台阶的下边，离雪地之中，大声地说，永宁国寺， 命案连出，僧人到庭，证据确凿，为僧不仁，阻守亡命，做到位律令，斩立决，斩立决，斩立决。 周围的军士们齐声地高呼着，声势冲天，惊飞了一树的飞鸦。 高官，高官！ 此时，一个人影跌跌撞撞地跑过来了，径直地朝道品奔去，被军士打翻在地。是洛子渊。此人宽袖长袍，英俊的脸上因为愤怒而五官狰狞，即便被打倒在地，也倔强地爬起来，指着杨炫之破口大骂： 狗官，妄杀好人，道品清白无罪，为何要斩了他？ 本官已有论断，证据确凿，此事依法行事。 杨炫之见洛子渊闯进来，十分不爽，对军士陈生说：将此人押下。因为洛子渊是文士，杨炫之一直对他很客气，加上这帮军士是大老粗，早就看不惯洛子渊那文绉绉的样子，听得杨炫之吩咐上得前来，三下五除二，拳脚相加，将洛子渊打翻在地。 狗官，狗官，枉杀好人，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 洛子渊焦急万分，愤怒万分，转脸看着道品。 道品，道品，你说呀，你赶紧说呀。 道品见洛子渊如此，摇了摇头，长叹了一口气。杨玄之大声地喝道： 道品，你可有话说？ 道平跪在雪地之中，身上的衣服单薄，又被捆得像粽子一样，早已然被冻得半死了。听到了这句话，他闭上了眼睛。这个神态，看得独孤信不由得一愣。杨炫之有此举，不过是为了引道红出来，所以所谓的什么证据确凿全是鬼话。道品更是知道，若是常人，自己不但被冤枉，还要被斩首，遇到此等事，定然会跳起来大呼冤枉的，或者大声求饶的。可是这位道品倒好，竟然是不声不响，似乎是有意赴死。洛子渊大声地呼喊着： 狗官，道品你杀不得呀。 杨玄之大声地说： 让他闭嘴。 军士扯过了一团破布，堵上了洛子渊的嘴。洛子渊的身体被制住，嘴又被堵住，发出了呜呜的声音，拼命地挣扎，但是无济于事。 都俯首。 随着杨玄之的一声低喝，虎背熊腰的刀斧手怀抱着鬼头大刀走了过来，一脚将道品踢倒，两旁看押的军士上前，左右抓起了道品的双臂，将其按下，使身体前倾，露出了雪白的脖颈。 刀斧手抖了抖鬼头大刀上的刀环，那刀环相碰，刀光凛冽。杨宪之双手一挥：斩了！啊！ 鬼头大刀高高举起，迎着风雪，寒光闪闪。 慢着！ 一声沉呼自旁边传来。听到了这个声音，杨玄之笑了，那是得意的笑。杨玄之对独孤信说： 终于出来了，再不出来，我怕是要丢人现眼了。 众人纷纷朝那声音的来处观望着，见永宁寺那倒塌的南门的废墟上， 一道黑影纵身跳下，飞快而来。这个人身形流转，步履矫健，转眼之间就来到了跟前。你们不能杀他。光影之下，道红拎着长剑，一身僧袍湿透了，满身是泥，容颜显得疲惫而憔悴，尤其是他那双眼睛，原本黑白分明的一双眸子，满是血丝，圆圆地睁着，怒气冲冲。你终于现身了。杨玄之挥了挥手，一群军士抽出了刀剑，将道红团团围住。一直不说话的道品此时望着道红，几乎是大吼而出： 他们如此就是要引你出来呀。 啊， 哈哈 道品微微一笑：贫僧看得出来。那你为何还现身？你疯了吗？道红回应说：贫僧没傻也没疯，贫僧不能允许你有任何危险。道品挣扎着说：你走，你走，给我拿下。杨玄之怎么可能让道红逃脱呢？一声令下，军士团团而上。慢着，贫僧有话说。道红身形耸立不动，冷冷地扫了扫军士们一眼，那目光冰冷如霜，满是杀气。杨玄之扬起了头说。道红指了指道品：是不是贫僧招认了，他就清白了呢？杨玄之点了点头：若果真是你杀了人，道品自然是与此事无关了。道红伸开了双手，手中的长剑落于地上。他闭上双眼，淡淡地说：人是贫僧杀的，贫僧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他们一直对贫僧二人处心积虑，故而贫僧杀了他。官舍大殿，人高马大的道红被绑得结结实实，跪在地上。杨玄之、独孤信坐在上头，周围站着手持刀剑的军士。道品、洛子渊他们被压在走廊上。听到了道红此言，杨玄之和独孤信相互看了一眼，两人的脸上明显的都出现了一丝疑色。杨玄之说：道红，你说的他指的是谁？道红大声地说：法杰，不然还有谁？独孤信说：那李校尉呢？道红一愣：李校尉怎么了？杨玄之和独孤信相互看了一眼，道红被独孤信的这句话问懵了，见杨玄之和独孤信的表情怪异，更是有些莫名。他这个表情，不管是杨玄之和独孤信都看得出来，根本不是有意为之的。杨玄之又说：柳枝，你见到过吗？柳枝自然是见到过。法昌呢？昨晚也见到了。杨玄之问得极快：你昨晚为什么追法昌和柳枝？道红眉头一皱：问这些无关的色甚？法觉是贫僧杀的，和贫僧师弟道品无关。杨玄之有些阴阳怪气地说：哼，恐怕还不止法觉一人吧。道红想了想：杨大人怀疑樊元宝也是贫僧杀的，好， 你若说是贫僧杀的，那就算是贫僧杀的吧。混账！杨宪之啪的一声，将面前那木质的祭案拍得粉碎，茶盏掉在了地上，茶水四溅。道红，你真把本官当成了饭桶不成？杨宪之气得满脸铁青，你以为你扛下来了就没事了？你以为本官是想快速的结案，不分青红皂白吗？道红顿了顿说：“人就是贫僧杀的。”道红。此时，被压在走廊上的道品挣扎着要进来，被军士摁住了。杨宪之说：“让他进来。”军士们松了手，道品踉踉跄跄地进来了，坐在了道红的对面，苦笑着说：“你呀，连如今的情形都搞不清楚，竟然还想为了救贫僧把自己搭进去。”“ 啊，怎么了？”“ 不光是樊元宝死了，法觉死了，在你离开寺的当晚，李校尉死了，今天早晨法昌的碎尸被人送了回来，不久之前刘芝被发现死于罗汉堂之中。”“ 啊？” 道红面色苍白，呆滞了一会儿，他说：“杨道人， 不管谁死了， 都和贫僧的师弟无关，他没有杀任何人，人是贫僧杀的。”道品郑重地跪倒在地：“两位大人，这你们都看到了，道红根本不知道李校尉、法昌和刘芝一死，他怎么可能杀人呢？他之所以如此，不过是为贫僧解围，人是贫僧杀的。”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伽蓝秘录》。

法昌留之死的时间里，你一直被看押，不曾离开了屋子，所以这三个人的死和你二人根本就没有关系。至于法局，杨先知沉吟了一会儿，接着说，法觉的死的确是你二人嫌疑最大，而且直到现在都无法置身事外。此事到底如何暂且搁置，接下来我有几个问题要问道红。道红扬起了头，看着杨先知，脸色平静。杨先知盯着道红的脸，冷冷地说，你听清楚，我问的问题你别做他想，不要考虑为你的主子开脱。你若真是清白，你为他揽事的确是少，他若真是凶手，你就是为他顶罪也无济于事，明白吗？道红长叹一声，贫僧明白，说着低下了脑袋。杨炫之反身坐下，他的目光落在了墙上挂着的那幅古画之上，看着画中那只全身隐藏在草丛里只露出了一对尖角的水牛。杨炫之突然觉得原先扑朔迷离谜一般的案情现在终于可以露出真相了，哪怕是一点点。那就开始吧。杨先知微微一笑，道品道红二人坐在大殿中心，依然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两个人的表情虽然各有不同，但有着同样的淡定和坚韧。杨先知语气强硬地说，道红，将你昨夜所做之事一五一十道来，不得有半点的隐瞒。道红看了看道品，道品微微点头，示意他坦白，直言以告。昨夜道品师弟前往胡僧院向堕落大师求法，道僧一人留在东库僧房之中盘坐念佛，过了一段时间有人进来，贫僧转身发现是李校尉。李校尉是找你还是找道品呢？找道品师弟。贫僧告诉他说，道品师弟前往胡僧院了，可去那里找。但李校尉似乎并不着急离开，而是坐下要和贫僧喝茶讨问佛理。但当时拎着酒瓮已经有些醉了，贫僧见状便不想留他，推脱说还有功课未做，让他自行方便。然后说到这儿，道红沉吟了一下，接着说，然后李校尉就问贫僧，问贫僧和道品师弟之间的事情。什么事情？李校尉问贫僧何时出家，何时与道品师弟结识，还盘问了道品师弟的来历。你是怎么说的呢？出家之人不达诳语，贫僧自然是如实相告。贫僧结识道品师弟时日比久，自道品被仙师收养，贫僧就一直照顾，后来仙师圆寂，贫僧二人兜兜转转也从未分离，一直到这永宁寺中。杨炫之听到这儿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是没有打断他。独孤信说，好，然后呢？贫僧言说之后，李校尉就起身离开了。贫僧见他脚步踉跄， 心情似乎很是不好，加上外面天寒地冻，道路泥泞，就陪他一起出来。原本贫僧想送他回去，但他执意不肯，说什么也要去胡僧院。贫僧只得送他。到了下僧院的门口，李校尉打发了贫僧，说他自己去便是了，贫僧就只能回来了。回到东库僧房之后，贫僧被李校尉这么一番打扰，无心念佛，便出来到转轮殿后习武，那是贫僧一直保持的习惯。 你习武多长时间了？贫僧以武修禅，一旦开始就沉淀其中，所以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反正时间不短。说到这儿，道宏挠了挠脑袋，那当时你是空拳还是习刀啊？ 就是这把长剑。 道宏说着指了指旁边，那是一把金铁的长剑，锋利无比，朴实无华，比一般的剑稍长一点，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不同。 然后呢？然后贫僧往回走，快到东库的时候，远远见到一个人影从东库里出来，慌慌张张地跑走了。 看清楚是谁了吗？虽然当时光线很暗，但贫僧也能肯定是法昌。 杨玄之捋了捋胡须，沉思了一会儿，好，接着呢？ 贫僧见法昌行为怪异，又是从贫僧和道贫师弟的房间里出来，所以觉得不妙，赶紧进去，发现房间里已然是凌乱无比了。 独孤信说，你是说法昌偷了你们的东西？ 道宏点了点头说， 那样子肯定是偷东西。 他偷了什么？贫僧当时哪顾得这些，赶紧出去追他。贫僧当时想，只要追到他，自然就弄明白了。 杨玄之和独孤信同时点头， 是啊，道宏所说和杨玄之掌握的情况是比较吻合的。昨晚发现道宏失踪之后，军士曾经在第一时间进入东库，发现的确被翻得乱七八糟，有被人翻动的迹象。 道宏接着说，贫僧追到了上僧院，就不见了法昌的踪影，又出了旁门，来到大佛殿附近，看到刘芝从木塔的废墟旁边拐过去了，他慌慌张张地往西面跑，贫僧喊了他一声，刘芝竟然理都不理，一路向西呀。 贫僧觉得怪异，紧跟而上，很快发现法昌也在前头，他二人好像取出什么东西给了守门的军士，出了西门飞也似的去了。 贫僧自然要追赶的，但知道军士不可能放贫僧出去，便出手击晕了那四个人。 你下手还真够重，这四个家伙到今天才醒啊。 是，贫僧已经手下留情了。 独孤信说，接着说，出寺之后呢？ 出寺之后自然是死命追赶的，法昌、刘芝二人年轻，动作麻利，跑得也是快的，贫僧追起来甚为费力，更可恶是到了分岔路口，两个人竟然是分道扬镳啊，贫僧只能追其一人了。 你追的是谁？ 杨玄之此时的声音也有些紧张了。 贫僧追的是刘芝。 哦，这样。 杨玄之低低地说了一声， 示意道宏继续。 刘芝自和法昌分开之后一路向南，贫僧一直跟着他出了南城，追到了利民里，然后 柳枝就失踪了。 独孤信说，李民礼，那你可有不少古刹大寺啊。 是的，当时贫僧看到刘枝钻进了景明寺。 杨玄之又是微微一笑，哼，景明寺，你在那里跟丢了他不奇怪呀。 洛阳在鼎盛的时候，城内外的寺院有1000多所，景明寺是南城最大的一座，因为是在景明年间由皇家建立，所以得名。此寺东西南北方500步，南望嵩山、邵氏，背靠京师。佛堂僧舍1000余间，有7层佛塔一座，规模虽比不上永宁寺，可也算得上是天下大寺了。有知跑进这个寺里，道宏想找他那就难了。 贫僧进入了寺中，仔细搜索，一直找到天亮，也没有发现他的踪影。随后又扩大了范围，到大同寺、保德寺也找了很久。 大同寺、保德寺都紧邻着景明寺，而且周围还有许多的寺庙铺展连绵。找到了什么时候呢？ 一直找到今日上午时分，依然毫无发现。 道宏揉了揉那充满血丝的眼睛， 贫僧想，既然城南找不到刘志，他可能会偷偷地回影灵寺，若是回寺，定然要经过城南的宣阳门，所以贫僧就躲在门楼之上守着他。 没能等到他，是吧？ 的确如此，贫僧守到了日暮，也不见人影，只得回寺了。 回寺了，为何不现身呢？ 刘知若是回来，贫僧现身，他定然要逃脱，所以贫僧先潜入了胡僧院打探，不见他，才躲到南山门的残楼上。那里居高临下，寺里的南北都能看得清楚。不过当时寺里大乱，大人带着军士进入罗汉堂，贫僧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见道贫失定，被押出斩首，情急之下这才挺身而出。 道宏讲完了，房间里一片寂静。在杨炫之看来，道宏的讲述是十分流畅的，是不加思索的，和目前掌握的情况比较是相互契合的，不像有假。如果道宏所言非虚，那么不但法昌、刘知的死和他无关，就是李苗的死都和他无关了。这彻底的打破了之前杨炫之和独孤信的推断。命案的凶手是谁呢？这再一次回到了原点。杨玄之眉头紧锁，问道宏，你是不是有一把蛇影刀啊？道宏闻言虽然强作镇定，但是明显地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有没有啊？ 见道宏沉默，杨玄之步步紧逼。道宏低起了头，似乎不肯说。道品说， 的确有一把。 道宏骤然抬起了头，双目圆睁看着道品，表情似乎非常的责怪。 但是这种责怪不是怪人道品说出了他的秘密，而是对道品挺身而出有些不满。 有。 见道品说话了，道宏又迅速回应了，并且加上一句说， 道士贫僧的，和道品师弟没有任何的关系。 明确道宏果真有蛇影刀，杨玄之的表情复杂了，陷入了极大的震惊、狂喜和担忧之中了。 独孤心的声音有些颤抖，他极力地压制着自己的情感说：好，那把刀呢？他现在那里丢了。丢了？什么时候丢的？那把刀就是贫僧习武所用。方才贫僧也说过，一般习武都在转轮殿后，结束后贫僧就会把刀放在殿后头的石塔的顶上。那个一丈多高的小石塔吗？它是很高的，一般人上不去的。刀放的什么很安全，而且贫僧取起来也方便，但前天就丢了，所以贫僧昨晚习武用的是这把长剑。大人，这个重要吗？很重要啊。杨玄之点着头。刘芝就是被这把刀杀死的。所以大人怀疑是贫僧杀了刘芝吗？先前是这么想的，不过现在看来，有人栽赃于你也不一定。那把刀除了你之外，还有谁知道它的所藏之地呢？这个吗？这个贫僧就不晓得了。转轮殿后虽然清静，但也不是隐蔽之所，谁都有可能看到的。说到这里，道红的身体前倾着，盯着杨玄之说：大人，贫僧能否问个问题呢？好啊，说吧。你是如何得知贫僧拥有一把蛇影刀的呢？杨玄之看了看道红，又看看道贫，微微一笑：你说呢？顺着杨玄之的目光，道红也看了道贫一眼，低下了头说：这个大人的心思，贫僧如何得知呢？独孤心说：那把蛇影刀你从何而来？或者原本就是属于你？ 不是贫僧的。 道红的声音骤然升高了，几乎是尖叫。然后他发现自己的反应有些过激了，又平声说： 那是贫僧买的。 买的？ 是。 独孤信又大笑起来。你从哪里买的？ 哦，一个伤兵的手里，他打仗受了伤，又没有钱，贫僧就买了他的刀。 独孤心站起来，虎目灼灼，逼视着道红。一个伤兵手里买的， 哈，真是笑话！ 你以为我不清楚那蛇影刀的来历吗？ 贫僧不敢。 道红巍然而坐，不为所动。 扶住他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日本一盏盏灯进他的山门，容我再等，你是转身，等就像春等你，但一去不真。月纷纷， 长篇小说《奇兰秘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本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雨声喷涌。